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的后记》。我是秦岭里的人，我的脾性便这样。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张艳艳的散文《黄河曲》的上半部分。 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山本》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山本》讲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窝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对于这本秦岭之志，来看看贾平凹本人是怎么说的。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先听听贾平凹撰写的《山本后记》。我是秦岭里的人，我的脾性便这样。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贤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出生啊。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只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迈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剧中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是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 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移进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初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力衰毁誉之场，自其居者观之，盖有不生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知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感慨万千。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候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儿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则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了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初草完成到2016年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是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儿，脚趾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可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的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承接过建国17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蛙，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所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蛙，好像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蛙，这个假平蛙就是假平蛙，不是李平蛙或张平蛙。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 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也不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域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浆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面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儿是碑上的文字，哪儿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读到李尔纳的话，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他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了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仍是就近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则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什么什么神、什么什么公、什么什么君，一一磕过头了，嘴里还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一次去太白山顶上看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着一种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移，它必去衔，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还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瓦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少，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在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来就想开这样的天窗。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写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笔漏、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 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是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好，朋友们，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的后记》，我是秦岭里的人，我的脾性便这样，我们欣赏完了。书还没有出版，我们不得窥见其真容，但是从这篇后记中，我们也可以推测，这本书在回望历史的基础上，对与秦岭相关的文化、人情、风物做了一次文学化的梳理。贾平凹近些年依旧维持了雄健的比例，每隔两年就有长篇新作问世，而且往往努力开拓新的素材和境界，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这种勤奋的精神是值得同辈和后辈作家学习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张燕燕的散文《黄河曲》的上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一个仲春的下午，我好容易在三圣宫一个塞外小镇的西北角找到了兵团的供应站。报过到，胖墩墩的保管员小张热情地张罗着安排我的行李，嘴里一连串地发出问话，像是挺机关枪。你从哪儿来？是北京知识青年吗？六几届的？他好像并不在意我是否回答，只是一口气地问下去。在他说话的间隙里，我隐隐的，时而又是清晰的听到一阵阵滴滴的轰鸣，便问道：这附近有大工厂吗？什么？小张诧异了。我是说，好像听到隆隆的声音，大概是这附近的工厂发出来的吧。我连忙解释说。小张开怀大笑了，他歪着头说：哪里来的工厂啊？告诉你，这是黄河。他把黄河两个字说得重重的。黄河？我兴奋了。黄河离这儿有这么近吗？怎么，难道你没见过黄河吗？小张有些惊奇。我摇了摇头。小张说：黄河像个大几字，咱们三圣宫就在几字的左上角，这里之所以叫河套，就是因为叫黄河套住了。看他那副神气，连比划带讲的，好像黄河就是他的。吃过晚饭，我带你去看黄河，走半个多小时就能到。我常常去，有时想家也要去呢。想家也去？我好奇地笑了。去那儿干嘛？散心吗？小张有点神秘地说：先不告诉你，你自己体验体验再说吧。他笑着眨着眼。我望着这个心宽体胖即将朝夕相处的伙伴，也由衷地笑了。随着我们的脚步，那声音不再是沉沉的了，越来越响，像是万钧雷霆的轰鸣，却又浑厚得多；像是千军万马的呐喊，可又庄严得多。离河的大堤还有几十米远，就可以感觉到弥漫的水汽伴随着一股股强烈的湿土气息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吸引着芬芳的气味，真的，我在沙漠里待了整整两年，乍一闻到这沁人心脾的芬芳，真如同麦苗久旱甘雨一样， 我禁不住拉起小张的手，迫不及待地爬上了又高又陡的大堤，顿时眼前一片豁亮。黄河，这就是黄河。我心底欢呼着，一脉浩荡的黄水好像一条黄色的巨龙在我眼前欢腾搏动。不远，雄伟的三圣宫黄河大坝拦住宽阔的河身，更衬托出这条巨龙的雄姿。河水以几十米高的落差从大坝上卸下，激起了几丈高的水柱，被击碎的水花腾空而起，晶晶莹莹，阳光一照，形成无数的小彩虹。水像煮开了似的在坝下翻滚，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额尔又吐着白沫，打着漩涡向北奔去了。真不可想象，在黄河那金色的身躯里到底蕴藏着多少能量。我站在大坝上，被这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慑住了，望着那滚动的河水，禁不住阵阵发晕，腿也颤抖起来，下意识地紧紧抱住石头栏杆。这时，一只热乎乎的小手抓住了我，扭头一看是小张，我便赶紧朝他凑了凑，好像有了依靠。他把脸贴近我的耳边喊道，别害怕，向前看。我顺着他的手向前望去，湛蓝湛蓝的天空浮动着大块大块的白色云朵，它们在夕阳的辉映下呈现出淡淡的粉色，两岸大堤的垂柳已吐出了新绿，而黄河仍在咆哮着，闪动着粼粼黄波，浩浩荡荡地远奔而去。 好，朋友们，张艳艳的散文《黄河曲》，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水管里的发大水了，这水现在跑地下室去了，有一些材料什么的坏了一些，有一个不倒翁我都给泡了，没办法。 在昌平沙河的一间工作室，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荣布堂的第五代传承人唐玉杰看到自己和父亲的作品被这场家庭水灾泡得面目全非，感到很是惋惜。14年前，他继承了父亲唐启良的衣钵，经营这门在唐家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其实耍货用现在的话说是玩具，我们家呢是做耍货的，所以呢过去一说呢，荣布堂、耍货堂这两种称呼，满足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以表现马和骆驼居多。 荣布工艺起源于满族入关前的军中，起初唐家在朝廷为官，只是将制作耍货作为一种消遣，到清朝中后期，